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要说起张三丰，他的大名可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在金庸先生的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里，他是武当派的创始人，身怀九阳神功、太极拳这些盖世绝技，座下七名大弟子，那是威风凛凛，独霸一方。而他发明的太极拳更是以柔克刚，出神入化，直到现在都是中国老百姓强身健体的绝佳选择，老百姓对他也是非常喜爱。在小说故事和影视作品里，张三丰是频频亮相，那出镜率可是相当的高。今天咱们就讲讲这太极宗师张三丰的传奇故事。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。武当派的创始人，太极拳的发明者，他仙风道骨，武功非凡，他嫉恶如仇，行侠仗义。小说中银幕上到处都可以听到他的赫赫大名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揭秘金庸小说人物原型之太极宗师张三丰。张三丰这个人名字挺多，他又叫张通、张君宝。由于为人洒脱不修边幅，后来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张邋遢。张三丰出生在元朝，是辽宁人，他自称是张天师的后代。张天师是谁呢？这个您可能不知道，但是我要说太上老君您肯定知道。这位是神仙呢，张天师就是这位太上老君任命的，是道教分支五斗米道的创始人。既然是张天师的后代，能跟神仙挂上钩，这张三丰得长什么模样？史书上对张三丰的形象有一番生动的描述，说他身材魁梧，虎背熊腰，头发跟胡子都站着，长得非常有个性，再加上内功深厚，仙风道骨，无论是春夏秋冬都只穿一件薄薄的单衣，碰到下雨下雪顶多再披上一件蓑衣。张三丰的食量也很奇特，饿的时候一顿能吃上几十斤的粮食，修炼内功的时候几天不吃饭也行，全靠深厚的内功支撑着。张三丰从小就对神仙道术感兴趣，别人家的孩子到了年龄都送去私塾上学，可是张三丰却要求父母给自己找一个道士讲课。就这样，张三丰先后拜了三位老师学习，他悟性高，很快就把老师的本事都给学会了。这也就是古代没有宗教学这门专业，要不然凭借着张三丰的专业水平考个硕士博士什么的绝对不成问题。眼下张三丰算是学道出城了， 可是空有一身本事没处发挥，这本事又有什么用呢？学有所成之后，张三丰反而是苦恼起来了。学好文武艺，祸于帝王家，学文的学武的都能找到自己的前途，学文道干什么去呢？难道跟老师一样教书去？看着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儿，张三丰发怵了，浑身的本事没处使啊，干脆我去云游四方得了，有收获最好，没收获全当是旅游了。张三丰这个人对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的世俗生活没什么依恋，当即拜别父母，一个人踏上了闯荡江湖之路。这天张三丰来到了著名的武当山，有句古诗说得好啊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反过来讲，这有名的山里多半都是住着神仙的。张三丰仰望武当山，只见山是陡峭险峻，山顶是云蒸雾绕，莫非这里真的住着神仙？想到这儿，张三丰一下来精神了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，我就爬上山顶看个究竟。他把袖子一挽，手脚并用，不大一会儿就爬上去了。来到山顶之后，还没等张三丰站稳呢，就感觉这后背一股凉风吹过来，紧接着就听到一声长啸，哎呀，神仙真的来了。张三丰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弟子张三丰拜见仙人。没人回答，弟子张三丰拜见仙人，还是没人答应，怎么回事啊？莫非这神仙没听见？张三丰直起身来看看四周，没人呢。他赶忙站起身来四处查看，这一看可真是让他哭笑不得，哪有什么神仙呢？是一只大鸟正跟一条蟒蛇干架呢。只见这只大鸟不断地从高空俯冲下来，发出嘶哑的长啸，一对强有力的爪子冲着蟒蛇就挠过来了。这架势可是招招致命啊，张三丰看得目瞪口呆，这蟒蛇要是被这爪子抓一下，小命不保啊。暗地里张三丰直替这条蛇着急，可没成想再一看，那条蛇人家一点不害怕，每回这大鸟飞冲过来，他就灵巧的扭动身子，这么一偏就躲开了致命的利爪。如此这般来回躲闪，蟒蛇应对自如，身上竟然没有半点损伤。大鸟来回冲了好几个回合，慢慢的也没劲儿了，精疲力尽，只好灰溜溜的飞走了。蟒蛇看见敌人飞走了，得胜似的摇摇尾巴，悠闲自得的钻进草丛里了。在旁边观战的张三丰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刚才这条蟒蛇明明是处于弱势，可是仍然能够全身而退，使敌人自己落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里边到底有什么奥妙呢？一场动物世界的表演让张三丰大开眼界，蟒蛇的一招一式看似简单，但是效果却出乎意料，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呢？现在这神仙也顾不上找了，张三丰直接就在山顶住下来了，每天不干别的，就模仿那条蟒蛇的动作，揣摩这里边的奥妙。渴了喝点山泉水，饿了啃个野果子打个猎，就这样过了半个月，还没琢磨过味儿来。这天晚上张三丰睡得正香，忽然一个仙风道骨的老头出现在张三丰面前，这老头一身白衣，微笑着开口了，凡事若直取不行，便要婉转行事，两强相抗必有一伤，以柔克刚方能克敌制胜。 张三丰闻听此言如醍醐灌顶一般，顿时觉得眼前一亮。张三丰一下就睁开眼睛了，可眼前头黑乎乎的一片，没人呢，难道是做梦了？不对，这不是梦，我刚才肯定是遇到神仙了。哎呀，不容易呀，神仙下凡来给我亲自指导啊。打这儿之后，张三丰就开始研究起武功的招式来了。他模仿着蟒蛇的动作，又结合少林拳法，创造出了自成一派的拳法内家拳。现在大伙都熟悉的太极拳就是这内家拳的一种。张三丰自创了内家拳这么精妙的武功，十分得意。但是那时候可不流行打太极，你张三丰只不过是江湖上一个无名小卒，根本没人来学你的太极拳。而且随着学识的增长，他反而觉得这道家的东西真是太深奥了，我这点学问不够，还得进修去。于是下得山来，又开始浪迹天涯，四处的探访。要想在江湖上闯出名声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找一个有名的师傅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名师出高徒，只要有了名师，他张三丰自然也就是高徒了。张三丰听说著名的大师火龙真人在终南山上修行，就专门跑去拜师。历经了千辛万苦，终于见到了火龙真人。张三丰在火龙真人门下学了4年道法，习得了内丹养生之法，再结合着他自创的内家拳一同修炼，这功夫慢慢的就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。学有所成，张三丰拜别了火龙真人，来到崂山的太清宫修炼，专门研究养生之道。当时正是寒冬腊月，道观里头冷得跟冰窖似的，那些花啊草啊都冻死了。这天张三丰看见一盆冻死的山茶花，突然想到这南方的花儿冬天就能开，为什么在北方就冻死了呢？有没有办法让北方的花儿也在隆冬开放呢？张三丰研究养生之道，竟然都研究到山茶花那儿去了。南北两方的山茶花一对比，这张三丰想出了一好主意。张三丰从云南带来了一株山茶花，他把云南山茶和当地的山茶嫁接起来，种在门前的空地上，每天细心照料。没过多久，这株南北合并的山茶竟然发芽了。到了正月的时候，迎着寒冬居然开花了，这在肃静的冬天显得非常漂亮。张三丰给这朵花起名叫耐冬山茶，据说这朵耐冬山茶花现在还长在太清宫的三官殿前，高7米，这枝干有一个怀抱那么粗，已经600多年了。张三丰不但是火龙真人的徒弟，而且能让山茶花在隆冬开放，这件事儿在江湖上传开以后，人们都觉得他得到了，纷纷前来拜师学艺。张三丰挑选了几个天资聪颖的收为徒弟，在武当山创立了武当派。在金庸先生的《倚天屠龙记》里，张三丰有7个徒弟，最著名的是宋远桥、张翠山。这7个人号称是武当7侠，都是仗剑江湖的英雄好汉，在历史上也确实有这7个人，不过人家都是得道高人，每天修身养性，参道悟法，从来也没有和谁吵过架，更别提动手了。功成名就的张三丰隐居在武当山，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逍遥日子。但是相传他经常化名为赛天师到江湖上转转，为的是惩恶扬善，打抱不平。说有这么一回，有个名叫郭成显的无赖自称学过一种叫五雷法的道术， 能使五方雷霆都听他的使唤，帮助他呼风唤雨，斩妖捉怪。其实呢，这都是他自己瞎吹出来的，他还怕别人不信，就找了几个托到处给他宣传。俗话说三人成虎，这事儿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好多人都相信了，把郭成显当成了得道高人。郭成显看到自己的名声越来越大，就想趁着热乎劲儿到京城里闯荡一番，谋个一官半职的。没成想这些都让张三丰知道了。这天郭成显正在赶往京城的路上，突然一个老头直愣愣的就朝他走过来了。小师傅，我看你行色匆匆的，是要到京城投奔前程吧？郭成显一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，哈哈，你印堂发亮，面相不凡，想必近日定会有喜事临门呐。郭成显一听有喜事儿，马上停住了脚步。这老头摇头晃脑的，我乃终南山上修炼多年的赛天师，今天下山来点化世人，你若想求得前程，我自有一套法术可以帮你达成心愿。郭成显听罢连忙跪倒在地，请赛天师指点。张三丰捋了捋胡子，听说你原来会五雷法，我这儿有一套六雷法，就传授于你吧。说完，张三丰一甩拂尘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霎时间风云变色，日月无光，天地间一片混沌。等云开雾散之后，一位白衣仙女乘着凤凰从天而降。这时候张三丰大喝一声，收！近在眼前的这位仙女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下可把郭成显给惊呆了，他哪见过这场面呢？张三丰把咒语念叨了一遍，这郭成显赶紧记在心上，反反复复念了一路，生怕记错了一个字。话说回来，这张三丰为什么要教给一个无赖法术呢？这天郭成显终于来到京城了，他正在路边的茶摊喝水，忽然听见有人说当朝高官李大人要在家里大宴宾朋，想请有道的高人到家里做法助兴。哎呀，真是天赐良机呀。郭成显茶杯一推，跑到李大人家里去了。李大人就问了，你有什么本事啊？郭成显得意洋洋，我可以让仙女下凡。李大人一听，嘿，这新鲜呢，这美女我是见过不少了，仙女儿可还一个没见过呢，快，你快点给我表演看看。手下人赶紧的高搭发台，悬挂灯笼，焚烧香烛，等着一切准备好之后，郭成显才装模作样的踏上了法坛，学着张三丰的样子甩了甩拂尘，念起咒语来了。李大人一家子都站在法坛之下，伸着脖子垫着脚，就等着一睹仙女的芳容了。您别说，这法术还真灵，郭成显刚念了两遍，就有一位仙女儿骑着凤凰降落在法坛之上。这下李家的人可都惊呆了，全都张着大嘴愣愣地看着，大气儿都不敢出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是雷声大作，风雨交加，呼一下这灯笼全给吹灭了，顿时四下漆黑呀。大约过了一炷香的时间，终于雨过天晴，一轮皓月又重新升上了天空。郭成显从法坛上下来，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，忽然听到一声惨叫，点起蜡烛一看，只见这位李大人正趴在地上，被一只大公鸡 牵得嗷嗷乱叫。这郭成显一下就慌了， 他哪来的公鸡呀？ 突然他想起来了， 这该不会是仙女骑的凤凰吧？他扯着嗓子大喝一声烧， 话音刚落，那只大公鸡就消失不见了。可李大人已经被牵得遍体鳞伤了，这位大人气坏了， 哎呦呦，把这个招摇撞骗的家伙给我拖出去劈了。 郭成显还没反应过来呢，就命丧黄泉了。张三丰晚年的时候隐居在武当山上，身边只有几个弟子陪伴左右，他是怎么羽化的，这已经成了一个谜团。不过关于他的羽化，民间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。话说张三丰老年居住在宝鸡的金台观里，有一天他正在打坐，忽然身体一僵，直直的就倒在了蒲团上。在一旁的徒弟看见了，马上围过去，谁知一摸张三丰的胸口，发现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。难道师父已经羽化了吗？可是再看张三丰，面容安详，身体也没变凉，不像是羽化了呀。几个徒弟商量了一下，暂时决定不把师父下葬，而是每天派人轮流守护在张三丰旁边。这天正是半夜三更，躺在床上的张三丰忽然的悠悠转醒，看见徒弟在旁边打坐，就张嘴问道，徒儿啊，你不去睡觉，在我的屋子里干什么呀？这一问可不要紧，当场就把他的徒弟吓了一半死啊。还好这徒弟心理素质不错，看到张三丰慢慢坐起身来，他小心翼翼地问，师父，您是人还是鬼呀？张三丰听后答道，哈哈哈哈，是人是鬼又有什么区别呀？为师的已经不在人鬼两界了。说完张三丰就消失不见了。后来有人曾经见到过张三丰，自称大元已老，在江湖上出没。永乐年间，明成祖派人出去打听张三丰的下落，一无所获。由于张三丰对道教和武术的巨大贡献，后来被皇帝封为通微显化真人，清虚元妙真君。至于他的下落，也没有人再去打听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